做一篇文，还差什么？我们没见过，都见了过，却用它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哈喽，这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各位小长假回来之后哈，第一天上班，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 嗯，各位好， 哎， 我是抢我话 啊，你先说。 我是貂蝉。 哎，我是四娘。 嗯， 那么这个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哈，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心的好消息。 嗯，什么消息？ 那就是这个礼拜只需要上三天班就可以了。上三天歇两天。哎，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想不想这个一直都过这样的日子，反正我挺想的啊。 说到这儿，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上一天学休息一天，上一天休一天。 你上一天休两天好不好？ 嗯，也行。 你怎么不上天呢？ 哎呦，这不一直没实现呢吗？ 啊，所以就还在地面上是吧？要哪天实现了，估摸就上天了。 对，飞了， 飞了哈。好了，那这个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特别的开心，就叫绽放。 对， 清明假期呢，其实因为咱们现在是初春嘛， 对， 有很多地方花都开了。你看，比如说，咱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霞云岭看什么花 来？桃花， 哎，三生三世哈，这个四海八荒都是桃花，四海八荒都是爱呀。当然了，还有很多这个公园，你像这个迎春花啊， 对， 哎，大马路边上的，其实我有点分不太清，咱们这个北京大马路边上是桃花还是樱花？ 有 听众知道的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有迎春花，也有桃花。 迎春花是黄色的那个小黄花。 啊，那个粉色的是啥花啊？ 应该是桃花或者是樱花。 那个花挺大的。 我一直以为那是迎春花、 桃花占的这个比例会比较大一点哈、如果有听众知道这个咱们大马路边上是什么花，哎，可以告诉我们哈，粉色的很漂亮。像前几天这个假期的时候哈，三天，那我头一天呢是和貂蝉一起去了动物园。 哎呦，那人呢？ 哎呀，貂蝉，那我采访你一下。这位女士， 你好。 请问在五一在这个清明小长假期间，你去到了动物园的感受是什么呢？ 人多车多， 嗯， 以及排队需要很长时间。 那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这个平时需要走多长时间的路程？你清明那一天是走了多长时间呢？ 平常从我们这个直播间到动物园的话，顶多半个小时左右吧。那天我们走了2个小时。 然后这个到了动物园门口呢，你在那儿排队停车的时候，在又堵了多长时间？ 1个小时。 然后进了动物园之后，排队坐小火车的时候，你又排了多长时间？ 这个我估摸着得排将近2个小时，可是我没排。 然后那你回来的时候，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又堵了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 好，那你这个从动物园回家的路上本来需要多长时间，那你又走了多长时间？ 本来需要半个小时，我们走了1个半小时。 哎，这个貂蝉说的就是我想说的。 非常准确。 哎，这个行程真的是，因为当时貂蝉还是在副驾驶上坐着，可能还感觉不出来有多么暴躁。思娘，我当时在开车的时候就已经整个人要疯了，特别想把这个车直接扔路边儿，走着去走着回， 很着急的心 理。哎，很着急，特别是这个堵到动物园门口那段的时间， 就是感觉这个好吃的已经马上到嘴边，但是你吃不着。 对呀、那没办法，你进不去，你进去你就得在那排着排队进去停车呢， 心急。 哎呦，急死了。就那个时候就恨自己，妈呀，我干嘛不坐公交坐地铁来，干嘛要开车呀，打一车也行啊，到门口就可以走了。那个时候以为进了园就好了，结果进了园之后发现，我的天哪。哎呀，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放假头一天聊这个去哪儿玩的时候，当时有听众说行程和我们一样，也有去到动物园的。我想采访一下大家，这个小长假出去玩的感受和心得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您有这个好玩的，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之类的，或者说很囧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被堵道上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一下哈。今天咱们聊开心了之后呢，还有 免费的 烤肉 送给 大家，哎，来自汉斯格自助，又是我们今天的金主哈，给大家提供的免费的烤肉，这个原价是大几十块钱。 对， 今天我们这个因为是自助嘛哈，自助餐买门票就可以了，大几十块钱的原价，今天直接免费送，所以说哈，咱们直接在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啦。神仙都想偷着不出去玩了，就在客栈里面待着吧。 其实放假不出去玩，在家待一天就觉得很无聊，就想出去走一走， 哪儿哪儿都是人。 对，就好矛盾的心理。 对，这个你像我有朋友小长假出远郊了，咱们这还是在属于在北京嘛，没出郊，没出北京地区。我有朋友出远郊了去玩，回来的时候，我的天哪，也就2-3个小时的车程。这家伙堵路上堵一宿啊。因为清明高速免费，哎，真的是人挤人。但是不论怎么样哈，咱们出去玩完了，开开心心的回来了， 好好上班， 哎，好好上班，开开心心上3天班，哎，又可以放2天了。 对，没错， 这才是最开心的哈。好了，那这样我们在公众账号上等着您的互动和留言哈。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呢，为您抽取免费的烤肉的名额。听完这首歌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第一名赛貂蝉，第二名风四娘，第三名美厨娘， 第四名大掌柜。你看大掌柜现在都已经沦落到第四了哈，真的是这个，那可是这不是，这不是大掌柜第几的问题，问题是这听众呢。 哎呀，开个玩笑嘛，是不是？ 好，行行行， 好，那么公布第一名中奖听众哈，叫做低调。 低调刚才说了哈，说关注很长时间了，然后说两位美女老师，我刚关注，第一次互动哈。哎，是恭喜你哈，这个低调和我们分享了什么事儿呢？和我们分享的是和貂蝉以及四娘一样堵车的事情。这个基本上境遇差不多哈。他说这个放假第一天啊，就开着车子准备说去附近比较大的公园去散散步，打羽毛球吧。然后结果呢，本来半个小时的路硬是开了一个小时。到了之后呢，又等车，这个停，这个停车位，停车等车位又等了30多分钟。然后等停好车之后，好嘛，天黑了，准备回家吃晚饭了。所以所以就决定以后放假就宅在家了。一说宅在家，我就想起来了，这个清明小长假我去玩的时候，玩完了晚上到家第一时间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以后放假我宅家我哪儿也不去了我。 但是在家又觉得哎呀，人都出去玩了，我也想去， 是吧？ 是有这种心理吗？ 反正我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有，就是好无聊在家待着，出去玩玩吧，哎呀堵车，哎呀人多，就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心理。 有一个好办法可以解决，如果咱们要去附近的公园啊，或者说你看周边的哈，去爬爬香山啊之类的，逛逛动物园啊这些，或者说哪怕包括天坛啊等等的哈，我建议大家呀，咱们低碳出行，绿色环保。你看现在去周边的这些景点都有这个公交专线，非常方便。咱们一家呀，带着孩子一块儿，哎，穿上运动服，背上个小双肩包，回归一下孩童时代。带着孩子一起，咱们坐公交去。 对， 坐地铁，坐公交。我曾经有一次坐公交去香山，应该是在海淀，在西四环附近吧。坐63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34快。快车的话，它其实就4-5站，直达香山。 走高速是吗？ 对，它走高速直达香山，然后下了车就开始爬山。爬完了下来之后，又在山底下坐公交直接回市区，很方便，真的特别方便。所以推荐大家哈，咱们现在这个也是节能减排哈，特别节假日又这么堵的情况下，能不开车咱们就不要开车啦。 对，还得想着哪在哪停车呀，停哪儿啊？ 对啊， 哎，没地方啊。 哎呦，这个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像其他人可能还好一点，司机不行啊， 累 呀。司机玩一天，回家的路上再一碰着堵车，很容易造成疲劳驾驶。 而且容易犯困。 对，是，所以说哈，提醒大家，咱们出去玩归玩，安全也是要第一位的哈。也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绿色出行的好方式，同时呢，咱们也可以走一走。怎么个走法呢？ 对呀，怎么走？ 你看，就周边 徒步吗？ 咱们不啊，咱们周边家这个每一个小区哈，周围总有那么几个小花园。咱们就到小花园里面步行去溜溜弯儿。打打羽毛球， 放放风筝。 对呀，你看这个春天风大，放风筝的时候又来了。 对， 哎呦，忽然之间感觉好像回到了校园时代，在操场上，哎呀。喜欢的男孩再放个风筝， 哎， 挺好。 哎呦， 好 了， 好了，开玩笑哈。那这时间哈，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在等着你。再次的恭喜咱们今天第一位中奖听众哈。今天还有很多汉斯阁烤肉的名额要免费送给大家。那么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先头客栈。对。 直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你清明去哪玩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或者是比较囧的事情啊，还堵车啊等等等等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的，我们先来进行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中奖名额。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哦，

闲的客栈，晚上的17:42，这时间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这个原谅思娘笑点有点低哈， 为什么？ 刚才因为看到一位听众和我们留言了，这位听众说哈，说放假了去超市买吃的，这个遥控锁上车之后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大包小包的抱而出来，结果呢，遥控开不了车门。 哎，为什么呀？ 就故障了 啊！ 说真急人呀、啊！然后用钥匙开车门嘛，报警器就响起来了。说那家伙那大马路上来来回回那么多人，家 停车 场 的， 过路的都在看我，把我当成偷车的了。说这个时候啊，最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明明已经上了车了，结果啊，车打不了火，启动不了。说那个急呀、啊，打电话给 4S 店，被告知要解码修遥控器，得拖车过去才可以。 哎呦 啊！就这个时候想起，哎呦，家里还有备用钥匙。于是好嘛，就坐公交回家取备用钥匙，再回来把车开回去。整整折腾了一下午，说难得放次假，这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其实虽然说很囧，但是挺充实的，是吧？ 好充实，又是开车嘛，这个又是坐公交的，又是买东西的， 对，买一堆好吃的， 哎、对，来来回回的。我估摸这个买完好吃的回家，可能也没有心情去 吃了。安慰一下，安慰一下这位听友哈，心疼你三秒钟。好啦，那这里是仙都客栈哈。刚才有一位听友叫做韩小瘦瘦给我们留言说，下班路上一直听你们的节目，听节目说关注仙偷客栈，不知道到底是哪几个字，今天忽然之间想到可以百度呀，于是就百度搜了下，说终于加上了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得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宝宝委屈啊，仙偷客栈每天我都在说呀，这个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 对，神仙的仙， 对， 偷东小偷的偷， 不能说那么难听，得偷着吃喝的偷， 对，偷摸的偷， 这个客栈的这俩字不用解释了， 对，就是客栈的客栈， 所以咱们就四个字哈，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这个客栈的客栈，为什么起这名呢？因为咱们仙偷客栈是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仙偷酒是什么意思呢？仙偷酒就是神仙都想偷着喝的酒， 对， 所以这么解释起来其实还是很好记的哈， 仙偷客栈。 所以如果这一时间如果还有其他的听友在这个咱们收音机前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的话哈，咱们再强调一遍，您关注仙偷客栈之后呢，咱们但凡是入住过仙偷客栈的商家，基本上咱们打的一般都是八折的费用， 八八折， 八八折或者是会员价， 对， 或者比如说你看这个今天送给大家汉斯格的自助烤肉吧，原价是59，只要您关注了仙偷客栈，凭借着咱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进门给店员看一眼，就是享受49， 对，便宜10块钱， 对，那其他的这个点菜的呢基本上都是八八折，您点这个付账的时候出示一下就可以了，只要仙偷客栈还开着，只要这家店还开着，永久有效，所以说这一时间哈，赶紧没关注的咱们关注一下，同时呢仙偷客栈每天在节目当中还会抽取互动名额， 对， 你像今天呢咱们送的就是价值59元的汉斯格 的 烤 肉， 那这一时间我们送给刚才那位听众吧哈。这个比较囧，所以我们心疼你一秒钟，这位听众名字叫做你是我的小宝贝儿， 好，恭喜 恭喜你，好啦，那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哈，咱们继续互动起来，回来之后还是继续给你送好礼。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耀。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行动热线010-6137-7777。

有时我感觉失落，感觉自己像一颗草，有时我陷入空虚，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北京时间的下午17:55，这时间仙的客栈马上跟您说再见啦、但是在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啊，还是要为大家再抽取出我们的互动名额。今天呢，这个咱们的金主呢，感谢汉斯格烤肉给我们提供的免单的机会啊，这个原价59元。直接免掉啦。同时呢，如果咱们没有获得这个免单听众的朋友们，也可以到店去享受49元。 对，直接现先偷客栈就可以了。 对，直接现场减掉10哈。鲜呢就是神仙的鲜，偷呢就是偷摸的偷，客栈呢就是 客栈 的客栈。以后每次我都得说清楚了、不然咱们有很多听众都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 对， 这时间哈，我看到有一位听友上山若水老朋友了哈，和我们分享说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充实，充实到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看又上了茶艺课，然后这个又上午跑通州，上午跑昌平，下午跑通州的，然后又从通州又去了潘家园、木樨园，又转了个遍，还是特充实哈。这个最后说比上班累多了，我看着还真是比上班累多了。 对， 好的，那今天你看这个还有 KKKK 哈，跟我们说特意跑出来在车里听，结果结束了。 明天您可以继续来听。 哎，这个仙童客栈每天晚上都有好福利在等着大家哈。那这样，这时间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中奖的名额，我们送给这个山山若水吧，好不好？ 好， 恭喜你哈，可以获得咱们的金主汉斯格烤肉提供的免单的一个机会。同时呢，这个节目的最后有心愿这位朋友和我们点歌了，他说：“你好，给放个释放心情压力的歌好吗？”那看来是吧？ 上班累了。 上班累了，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没关系啊， 快乐点的。 对，咱们四娘，我挑了半天了，给你挑到一首林依轮的《向 快 乐 出 发》。这时间祝福大家工作快乐，三天之后咱们又是一个周末啦。 好嘞， 开开心心的，拜拜， 拜拜。 电视机一种乘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